多謝主席。主席，我首先咧想講一講，公民黨咧，今日咧梁家傑議員咧提出嗰、那個議題咧，就話係我哋係爭取落實真普選同取消功能組別嘅。我哋以前都解釋過，點解社民連當初提出五區辭職變相公投，公民黨係唔支持咧？原因咧就係當時咧。社民連所提出的議題咧係2012雙普選，而公民黨認為咧，我哋能夠當選咧，已經係證明市民咧係足夠支持2012雙普選，無需再去試測一次。但係咧，由於政府提出一個咁欺騙市民嘅方案，話係真普選，係話係普選，但其實咧又有功能界別議席喺裡面嘅，所以我哋認為咧係有需要將嗰個議題咧正為落實，爭取落實真普選，取消功能組別。咁我哋個好慶幸咧，就同社民連咧係可以傾到咧，大家有一個共同嘅議題，將我哋呢個補選公投咧係推進一步。民主黨剛才有講到咧，就係話我哋嘅否決權係好重要，但我哋同時覺得咧，否決權單單係行使否決權咧係不足夠嘅，因為呢個咧就只能夠係否決一個唔好嘅方案，係我哋要推進一步嘅民主咧係需要更大嘅力量。咁點解話要有一個辭職補選嘅方法呢？我哋一向咧認為香港嘅民主運動咧係要轉型嘅，無論我哋係抗議或者係遞請願信，其實咧都係種種嘅請願性質嘅政治運動。到咗呢一個階段，我哋應該去提升到我哋嘅公民社會咧，已經係可以進入另外一種嘅民主運動，就係參與性質嘅政治運動，自己親身係將一票去表達佢嘅意願嘅，唔單止係話正常嘅選舉，但係咧，就算咧係喺重大嘅議題上咧，我哋都可以咁做。多方嘅阻撓令到香港市民唔能夠以公投嘅方式去直接表達意見，其實呢一個補選就是一種形式咧，令到市民咧可以各人自己攞住手裏面嘅一票，去表達自己嘅意願，唔單止係表達佢嘅取向，而且咧亦都令到咧呢啲取向係得到決定嘅。咁所以咧，我哋如果係用英文嘅詞匯咧，係由我哋一種嘅 petition politics 係轉到一種 participatory politics。我覺得呢一個進度咧，而家香港咧係成熟嘅時候。主席，在這個過程裏面呢，很多朋友呢都勸喻我們說為什麼要冒這樣的險呢？如果是公民黨少僅兩個人，即是你貴會貴黨這個梁家傑未必爭得贏是其他一些很有民望的其他黨派的議員，這樣你是不是會影響了你那個23個議員嗰個共同嘅否決權咧，究竟對公民黨有啲咩好處呢？主席，我自己覺得非常驕傲嘅就係、是、公民黨嘅絕大部分黨員都唔係問我哋做呢件事對公民黨有咩好處，而係大家都係問面對一種不公平嘅制度，公民黨嘅原則係乜嘢呢？我哋嘅原則就是要消除社會上的不公平，爭取一個公平的制度。在現在提出來這個政改方案，我們是覺得非常不公平，不單止不公平，令我們是最憤怒的地方呢，就是明知不公平，承認不公平，說是功能組別不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而仍然都是什麼都不做，繼續保障這些特權這個態度，我覺得公民黨呢是不能夠坐視的。所以呢，我們覺得一定要去做我們能夠做的事，去推進這個公平的制度。所以取消功能界別議席是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我們應該盡我們一切的力量。我亦都係好 高興咧，見到咧公民黨員咧係非常咁願意係秉住公平嘅原則去為民主推進一步。多謝主席。 有冇其他議員要發言？